第二十四章，全能者为何不划定自己的期限？忠于他的人为何看不到他的日子？恶人挪移地界，抢去羊群，自取牧放，赶走孤儿的驴，拿去寡妇的牛做抵押，迫使穷人离开正路，使境内的贫民隐藏如鹿。看哪，他们像旷野的野驴出来寻觅食物，他们纵使到晚操作，却找不到养子女的食物。夜间遂到田间去收割，到恶人的葡萄园中去摘取。赤身过宿，无衣蔽体，严寒之时没有铺盖。在山中为暴雨淋透，因无处避身，只有紧抱着磐石。另有些人将孤儿从母怀中抢走，拿穷人的乳儿做抵押，致使他们无衣赤身行走，消腹担荷卖捆，在石槽中榨油采酒，反受口渴之苦。临死者的呻吟声闻成败，负伤者呼求救援，天主却不理会他们的哀求。另有些人反抗光明，不认识光明的道路，更不走光明的途径。凶手黎明即起，去杀害困苦和贫穷的人，夜间去做盗贼。奸妇的眼盼望黄昏，他心里说，没有眼可看见我，就用面巾将自己的脸遮蔽起来。窃贼夜间挖穿屋墙，白日将自己关起，不愿看见光明，因为早晨对这般人有如死影，他们已熟悉了黑暗的恐怖。是否如此？谁能证明我说谎？谁能以我的话为荒诞？